多么重要，你对我多么重要。

12天带您游遍香港、澳门、广州等南方6省8地，参与文化艺术展演，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。咨询电话03123800611，15200086661。 今天是农历7月15，中元节。中元节与除夕、清明节、重阳节三节是中国传统的祭祖大节。中元节有放河灯、焚纸锭的习俗。今天是9月5号，中元节。好音乐9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心头，你说你从此不再爱我，我却也